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 每一天，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榜单揭晓。 第十名，罗艺华，自信的飞吧，新歌上榜。 我冲着带人去楼空还在站着，我守着每一个机会他们都在看着，用汗水来见证每一次的努力，用拳头来解决路途中的阻力，懂得阅历不代表你就会做音乐，有了学历也不代表你办事的能力。 飞就带着你的梦，山多高，飞就带着你的梦，飞不管会摔多痛。 第九名，王子淇，无关爱情，下降两位。 婚纱落地 八名，韩丽云，情诗，上升两位。 走进你，你不再是遥远之距，我爱你，只是不再一无所知。你的温度跳跃在我的指尖，世界都与我无关。 第七名，于启帆，想到有天你会拥抱我，新歌上榜。 哦，姑娘姑娘，你会不会爱上我的善良，虽然我总是分不清洗面奶和牙膏。姑娘姑娘，你是否还记着我的模样，我确实有些苍老，我是一只没有羽毛的鸟。 第六名，李莎莎，从没想过再也遇不到你，下降三位。 从没想过再也遇不见你，离别时最心动的声音。 见你。 非怎么能够下降一名。张科明，花开不败，下降三名。 得不到认可的我倔强的却不想当弱者，为了心里的信仰，在我的王国里自由的飞翔。我的信仰是花开不败，记忆中的格桑花盛开，现在的明天，希望的期待，展现怒放生长的姿态。得不到认可的我倔强的却不想当弱者，为了心里的信仰，在我的王国里自由的飞翔。我的信仰是花开不败，记忆中的格桑花盛开，现在的明天，希望的期待，展现怒放生长的姿态。 第三名，宋子婷 ，I Can， 上升两位。第二名，程晶晶，武迪，风吹夜，上升一位。 想追却不能追，在离别只有数能体会， 选择默默在原地凝望，也留下的弧线。 我喜欢的，上升一位。 我喜欢海风暖暖的，看海鸥水面飞过，看鱼儿潜底西游，看你脸颊红彤彤。我喜欢你陪我牵着，看今日出就日落，一路的脚印刻进了心窝，最美年华有你陪着我。 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看江山美，不把青春辜负。 九八二青春联盟 全力打造青春读书会， 声情并茂，有料有味。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韩小野，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欢迎大家收听青春联盟之青春读书会。今天跟各位同学分享一篇我写的文章，这篇我精心打磨的文字发表于2018年1月份的大学生杂志上，题目叫做变老的白岩松，正当年的东西联大。为了写好这个选题，我搜集了大量的资料，并采访了东西联大的优秀毕业生曼宁，力争让大家感受到东西联大的魅力，并从这个特别的新闻私塾中汲取到更多的智慧和启示。下面我就为大家朗读一下这篇文章。 20年前，西南联大在战火硝烟中应运而生，被称为教育史上的奇迹。80年后，著名新闻人白岩松成立了自己的新闻私塾，取名东西联大，学制2年，一月一课，学费全免。东西联大的学员们分别来自传媒大学和清北人，所谓清北人指的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这四所高校分散在北京的城东和城西。曼宁是联大的第四期学员，毕业于2017年的夏天。如今他的活动坐标中心在距离母校中国传媒大学3个环路距离的建国门外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同毕业的小伙伴们大多都留在北京工作。曼宁说，我们东西联大的这些小伙伴几乎每3天就要见一面，真的已经特别亲了。好，读完引言后，我们来看文章的第一部分，小标题是学到东西。东西联大的校训是，与其抱怨不如改变，想要改变必须行动。怎么行动呢？来上第一节课。联大的第一节课是不讲内容的，因为这是大家彼此熟络和说规矩的一节课。当时曼宁他们心中都非常忐忑，很紧张，因为他们不知道从电视屏幕里走出来的白岩松到底是怎样的，距离感满满。提到白岩松老师，由于家学渊源，他可能无法丢掉想当老师的执念。在2001年出版的《痛并快乐着》后记里，他就想象着未来10年自己的诸种可能，第一条就是当老师，那应该算是白岩松一直的梦想。也许东西联大的成立，相对于这些求知若渴的学生而言，更多的是圆了白岩松的梦。上课的第一项内容就是评讲书评。白岩松老师规定，每人每月的阅读量要达到3本书，书目由他来指定。当月的课堂上要提交每本书350字的书评，他会在仔细的阅读后一一讲评。指定书目大多是历史人文类的。白岩松说，做一个记者必须要知道你的国家、你的民族从何而来，经历过什么。你要用眼睛去看这个社会，不要以为自己是名校研究生就知道得多。现实永远是经得起长期的推敲和思考的。由于知道自己的评价对于学生们而言的分量，白岩松几乎不对学生的作品大加赞赏。曼宁透露说，白岩松老师即使说谁写得好，表达也是不错，而绝不会说这太好了。他这样的人啊，永远都不会极端的说话。比如说这几个月我写的可能不太好，他会说，曼宁啊，你这个书评有这样的问题啊，我不是只说你，其他人也有这样的问题。他的教导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潜移默化的渗透，永远不会直接 diss 你，不会直接批评你的缺点。换句话说，白岩松老师努力维护和平衡学生们之间的关系，不曾表现出丝毫的偏爱。最让学生们兴奋的课堂内容应当是完全自主的主题展示，除了形式不能重复以外，其他的白岩松一概不管。对此曼宁介绍说，主题展示期间他们11位同学去合作，上课的时候直接展现，他们打过辩论，演过小品，做过广播节目、电视节目，做过现场报道，画过画，形式有很多种，还去外面采访过。在我对曼宁的访谈中，曼宁隶属了曾经的课堂，并感叹这对于工作的巨大帮助。曼宁说，他去求职时经历的一些面试环节，很多形式都是在东西联大学习的过程中模拟尝试过的。另外他们还拍过电视节目，那种美食节目真的是费大劲了，每一次大家都把很多的精力放在这儿，收获特别大，工作中就需要这样的经验。更值得一提的是，在白岩松老师的指导下，学生们完成了新中国年代史的整理，10年一小节，掌握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大事件和世界大事件。东 周西联大课程的第三部分是白杨松讲新闻业务课，每次一个主题，讲授新闻采访、现场报道、新闻串联、新闻写作、新闻评论等。另外，白老师还讲新闻报道的第二条辅助线，讲在浩瀚的资料中考察和追寻的过程，讲如何在报道中由点及面，迅速捕获一个抓手。当然，白岩松老师肯定还会穿插很多自己在业内的经历现身说法，比如在里约奥运的开幕式解说，白岩松老师因为游刃有余的出色直播表现而刷屏了社交媒体。其实他在去里约之前大约已经看了十几二十万字的资料才能那样解说出来。他会告诉东西联大的弟子，讲到哪一段的时候是他看什么书知道的，又哪一段是他和某国驻巴西的大使会面时聊出来的。对此曼宁感慨，旁人看到的就是镜头前挥洒自如的白岩松，我们看到的是他背后的付出，这些只有我们才知道才清楚。而东西联大课堂的末尾，如果还有时间，大家会共同欣赏一部影片，像公益广告集合、演唱会、小的电影和纪录片。白岩松老师永远都有很多资料，也就是说，白岩松更多的是塑造学生的新闻观和价值观，教会同学怎样思考、怎样行动。对此，同学们的感悟是，我们看着他在前面跑，也能知道自己的方向。好，上面是文章的第一部分，学到东西。下面我继续跟您分享文章的第二部分，小标题是缘分这东西。毫无疑问，白岩松是联大的灵魂，孩子们喊他师傅，相熟以后就称呼老白了。几届学员来来往往，联大成了流动的大家庭。但曼宁说，老白直到现在都没说过当初他为什么选择我们。在第一节课上，彼此陌生的大家焦虑而兴奋，都想知道自己是为何被选中，但老白拒绝向他们透露，只说毕业的时候方能知道。可是真到了毕业的时候，他们都没有那个好奇心去问了，这还重要吗？老白有时也会说，可能就是因为缘分吧。东西联大是私塾式教育，小班授课，每期11位学员，据说是为了方便民主投票。无法相信2年的时间竟足以将这些从无交集的人变成家人。麦宁觉得他们之间的彼此信任从一开始就很深厚，完全没有壁垒。他起初也不明白是为什么，之后他觉得大约是老白自己首先给他们营造出了这样宽松和彼此信任的氛围。每次授课结束之后，就是大家雷打不动的聚餐时间，次次都是老白请客。此时的气氛不像课堂那么严肃，往往是大家提问和沟通感情的好时机。老白总是负责点菜的那个，特点是收不住，经常盘子落盘子，得靠他们在旁边反复提醒少点点儿。除此以外，老白时常告诉学生们哪家馆子的菜好吃，哪家奶茶更好喝，甚至惊喜到哪家馆子的哪个包间风景最好。联大的学习氛围与在校学习最大的区别是，这里没有竞争，他们不用考虑分数，不用考虑老师是否喜欢自己，彼此间没有利益冲突。每个月的主题展示需要大家花大量的时间在一起准备，这使他们的感情升华得特别快。老白在第一节课上说，进入联大不仅仅是你们和我的缘分，更是你们11个人之间的缘分。曼宁说自己是个特别喜欢给别人添麻烦的人，我经常是这个不会那个搞不定啊，可能就会把别人烦到不行。但是老白跟我说，你这样是对的啊，你要是不会 PS 你就永远别学会，就一直让他帮你做，这就是增进感情的方法，多好啊。这样的白岩松式处事哲学还有很多。有同学去了江浙地区工作，老白派他离开北京后，心理上会觉得与大家有疏远，就会在去那边出差的时候抽空与他聚聚。有同学出国读博， 他也会介绍当地好吃的东西，还会嘱咐他多去学校的图书馆看看。其实最初的时候，曼宁他们是不敢和老白扯闲篇的，可是后来发现白老师非常关心学生的生活，从精神世界、工作内容到感情状态，老白总会全面地照顾到他们。曼宁介绍，他们在看了白老师的报道啊之类的，会发信息问他，他当时就会回你，解答你的问题，或者谁的工作岗位不满意了，他会安慰你一下，给你想想办法，开导开导你。曼宁笑称，毕业的时候，他们向老白要求每年吃一次饭、聚一次会的特权，竟然被拒绝了。理由是，这算特权吗？这难道不是必须的吗？只吃一次也太少了吧。说完东西联大的学习生活，谈完老师同学之间的缘分，我再为大家带来文章的第三部分，小标题是20年后。我的采访对象是东西联大的优秀学子曼宁，他本科和研究生阶段学的都是播音主持，在他学习的地方曾走出了罗京、李修平这样的国脸，也有敬一丹、王志这样的学者型主持人，还包括周涛这样的晚会台柱，甚至还有新闻段子手朱广权这样风格鲜明的主持人。所以曼宁对自己的期许曾经也是如此，做一个漂漂亮亮的主持人。可是联大让曼宁的人生轨迹改变了，在进入联大之后，他走入新闻方向，后来找的实习岗位都是采编类，报考的时候也报了很多采编岗位，包括现在在做的也是编辑的工作。东西联大让曼宁爱上了新闻这个专业，不能说在这里学到了多少专业知识，一下就变成了和老白一样的人，那不会也不可能，但他确实给曼宁带来了价值观和人生观的改变。白岩松在很早的时候就告诉同学们要找第二条辅助线。什么是第二条辅助线呢？曼宁解释说，白老师的节目是晚上播，他问我们，观众已经看一天了，为什么还要听你的？你就要找到第二条和别人不同的线，你做新闻做专题一定要找到和别人不一样的思路。另外白岩松老师还讲了非虚构写作，他觉得这是马上就要被拓展开来的方式，因为记者写稿子也要讲究谋篇布局，这些都是曼宁在联大学到的，慢慢积累出来的。曼宁坦诚，其实经过这么久的相处，老白在我们心里早就从光环的高点上下来了，他的接地气儿你都想象不到。进了联大之后不会觉得他高高在上，不会觉得他可望不可及，他就是你身边的人，有什么烦心事儿就是可以找他，开心也可以说，不开心也可以说。有时候白岩松对于学生们有点像爹，有人失恋了他都会说，哎呀那我们是不是该聚一下啊，他会觉得你心情不好需要调节一下，什么事儿他都管，即使他很忙，有人过生日他都会张罗，晚上有节目录制还会早到，美其名曰我去点菜我乐意。在毕业求职的过程中，曼宁也经历了一段非常痛苦的时光。曼宁感慨说，那会儿很不顺，就记得自己要崩溃了，受不了了，那次上课的时候预计了很多吐槽的话想要和老白说，但没想到那次上课的时候也不知是不是巧合，老白给他们讲了道德经，他讲了很多为人处事遇到困难的方法。其实我上课之前的心情实在是差，笑都笑不出来，但是老白讲完了，我好像就大彻大悟了，觉得这算什么事儿啊。当时曼宁的心声是，其实老白根本都不知道我发生了什么，有怎样的转变，我就是坐在旁边那么听着他讲，那他不就是在给我讲吗？后来曼宁发信息给老白说了这件事儿，老白回复说，你要相信自己的长跑能力。多数情况下老白不经意的指点都会令人振奋，曼宁说老白最让他感动的一句话是，我关注的不是现在，而是10年20年后你们的状态，还有你们幸不幸福。 最后还有一段曼宁写的心语感悟，他写道：我的家很大，有12口人，除了师父我排行老八，家里有时很吵，因为总觉得在一起的时间太少，有时很静，有种理想在一杯杯茶里浸润，大家东边西边跑，从没人想过喊停。咦，怎么一路走路带风的我多了这么多牵挂，原来是你啊，东西连大，令我思忆漫长。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青春联盟之青春读书会，我是中国传媒大学的韩小野，非常开心跟大家分享我的文章《变老的白岩松》，正当年的东西联大，也再次感谢青年广播和大学生杂志，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阅读，期待以后还有机会与各位相约。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982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喂，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火力调频 FM98.2， 我的青春区间从不用时间来判断，你总感叹时光易逝， 我却永远是 热血青年。 热血青年， 在青春里，我们好听，而且好看。全屏可视化系统，别让你的眼界仅仅只超越了昨天。这里是你的活力调频 FM98.2， 青春就是 甩掉标签。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九八二青春联盟， 九八二青春联盟， 青春的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九八二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清浅而淡远的生活是殊途同归的奇迹，在这样一个终点之前，我抉择了我的路，并且敢于承担它的一切。当最终想好了这一切，我发现希望值得等待，而失望值得经历。 欢迎收听今天的北航之声点歌台节目《你的月亮我的心》，我是主播金思雄， 我是主播布偶猫。 今天的第一首歌是由 AM 同学点播的《骄傲的少年》，他想说，这首歌可以说是一种呐喊，是一个少年的呐喊。曾几何时，我们渐渐淡忘了自己的梦想，陷入了自卑的阴霾，但我更愿意做一个骄傲的少年，去迎接那些看似不可能的挑战。 十年之后，终于才明白，只要全力就无所谓失败。 转眼间一切都已改变，新的起点，新的世界就在眼前。受过伤也流过了眼泪，为了梦想疯狂，这一 世界之大，总想要去飞，就算满身伤痕也不曾后悔，无人喝彩依然在期待，雨后的彩虹它是那样的精彩、yeah。 Yeah! 的真相，成功和失败不是用结果去衡量，挫折和磨难只会让我变得更强，经受过屈辱和嘲笑那又怎样，胜利的使命仍然背负在我身上，年轻的旋律多么自由而奔放，放飞你的心，勇敢大声唱， 今天是坤同学的生日，他点播一首《岁月神偷》送给自己。时间过得很快，一个学期就要结束了，认识了很多朋友，马上要考试了，希望身边的人都能考个满意的成绩，过一个愉快的寒假，祝自己今天生日快乐。 走过的那些曲折，原来留下的都是真的，总该似梦啊，半醒着，笑着哭着都快活，谁让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晴时有风阴有水雨，争不过朝夕，又念着往昔，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你，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东西，晴时有风阴有时雨，争不过朝夕，又念着往昔，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你，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别怪我贪心，只是不愿醒，因为你只为你愿和我一起看云的风景， 接下来这首歌是林同学点播的《激昂壮志》，他说凛冬已至，考期将至，希望大家少一点爆肝，多一点精致，也祝愿各位激昂壮志，各创佳绩。 这首歌是兰花菜同学点播的《年少的欢喜》，他说：“你是一个自由而浪漫的人，你是一个有趣而深邃的灵魂，你是一个优秀而阳光的男生，你是年少的欢喜，反过来便是我喜欢的少年。” 那是我们眼神清澈，对未来从没担心过。转过身望着我，我唱起这首歌。你是年少的欢喜，喜欢的少年是你，希望你不会忘记今天我哼的歌曲。在想我们乘凉的树在长，我们都奔向远方，只是不同方向。你是年少的欢喜，喜欢的少年是你，希望你还没忘记那天我哼的歌曲。 痛的过去。这里依然有人在弹琴，虽然那不再是我和你，可那旋律依然清晰。 萝卜同学点播一首《曾经我也想过一了百了》，他说独自承受着所有的悲痛和苦难，谁不曾想过逃避，想想现在所有的美好，即使压力再大，也要感谢曾经那个坚持下来的自己和所有还陪在自己身边的人，新的一年一切都会更好。 海猫が桟橋で泣いたから、波の間に間に浮かんで消える、過去もつばんで飛んでゆけ、僕が死のうと思ったのは誕生日に杏子の花が咲いたから、その木漏れ日でうたた寝したら虫の死骸と筒になれるから、 から死ぬことばかり考えてしまうのはきっと生きることに真面目すぎるから世界に少し期待するよ 接下来这首歌是刘错名字的高同学点播的 The Last Goodbye， 他想送给大家一份迟来的对去年的怀念与告别。 Though where the road then takes us we cannot tell but I won't regret now will I forget。 So ends this day the road is now calling and I must away over hill and under tree through lands where never light is shone by silver streams that run down to the sea under cloud beneath the stars over snow I turn at last to paths that lead home and go where the road then takes me I cannot tell We came all this way but now comes the day to bid you farewell places I have been many sorrows I've seen but I don't regret nor will I forget all who took that road with me night is now lands where never light is shone by silver streams that run down bid you all a very fond farewell. 夢への想いが叶えて限りだけ力を得る求める夢ならばどこまでも届くラブリーださそう We are hope.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是路飞点给山治的 Hope，他想对山治说，我们的友情是用脚踹不开的，是四皇或者其他任何人都夺不走的。所谓海贼就是自由的人啊，不能和自己的伙伴一起享受自由又有什么意义呢？没有你我就当不上海贼王了。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